大家好，歡迎收看第二節的進攻足球歐洲波時段。在這一節裡面，因為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就提早戰火開羅，以甲和德甲仍然都是享受這個聖誕和元旦假期的， 沒錯， 基本上是。那稍後都有少少德甲的消息可以報道一下，先講回西甲啦。那在30號就是2015年最後一天，就是皇家馬德里就3-1贏了皇家蘇斯達的。咁啊，然後咧就利雲特主場咧就輸咗俾馬拉加，咁馬德里體育會咧就作客2-0，正常情況之下擊敗咗呢個華力簡奴啦。咁啊，巴塞隆拿翻到嚟之後咧就仍然係保持勇態，4-0大炒呢個貝迪斯。咁反觀一樣嘢啦，琴晚剛剛壓軸嗰場波啦，就維拉利爾對住呢個華倫西亞啦，加利仔仍然未能夠開到齋，咁啊對佢本身領軍嗰個聲望係開始真係有動搖。無論一個領隊都有冇料到好，都需要一場勝仗。你仲未贏到波就好徹底嘅理想。 冇錯，冇錯。 係啊，咁啊嗱，嚟緊禮拜六嘅賽事啦，就愛斯賓奴將會對住巴塞隆拿噶。咁然後就係馬體會主場對住利雲特，應該係榜首對榜尾噶啦，近乎都難度不大嘅。咁跟住就係維拉利爾對住拉科魯尼啦，基本上係華倫西亞炒啦，加爾仔，你攞唔到翻，你跟住主場，雖然話主場，你將會對住皇家馬德里，點睇啊？李Sir，對住皇家馬德里喎， 慘痛的回憶咯，會可能 即係再輸多場，咁啊，即係就好不名譽嘅紀錄噶咯喎， 即係連敗幾仗咧， 係啦， 即係呢個冇辦法噶啦，你開唔到差，你始終就即係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好似各位睇睇以前睇睇無線電視個台慶一樣，好簡單，攞條鎖匙開開就已經係層樓你噶， 係 揀嚟揀去揀唔到尾， 嗯， 人哋留定最後嗰條俾人哋攞咗就係開到，即係你冇運行就冇運行， 係 即係呢個未必一定同你嗰個能力有關係， 係 即係你即係嗱，譬如好啱啱嗰場波。對維拉利爾，你如果你慘敗就可能覺得你能力有問題啦。咁佢只有一個一球，我哋成日講緊即係真正嚟講比賽嚟講一球上落嗰啲咧，即係基本上要有行與有發行嘅嘅分別。 冇錯。 咁你人你把握到，你把握唔到嘅冇計啦，係嘛？咁即係始終你都係要希望要有一場勝仗咯。咁如果即係佢輸唔係問題，對皇馬呢場波唔輸唔係問題。如果佢仍然係維持輸一球嘅 ，OK，即係只不過俾人話佢仲未找到嗰條開鎖匙嘅啫，即係呢個 因為加利仔一定需要呢種咁嘅勝仗嘅，因為佢嚟嗰陣咧係毫無執教經驗，唔可以講毫無坐正啦，因為佢用英格蘭助教嘅身份個履歷就係咁樣坐上去噶嘛，咁人哋對佢能力已經有啲質疑嘅啦，基本上係。 其實過往嚟講咧，由英格蘭嘅助教需去到西班牙揾食嘅，都係好多時都碰釘噶啦， 就 係以前。以前幫費爵爺嗰位老友一樣，類似一樣響西班牙衰咗，又要走噶啦，即係呢個好大機會嘅就 係 第一，你實質嗰個經驗去到邊度咧？即係大家各位唔清楚，可能有啲即係。講緊有啲嘢就係話考牌一樣啊，考車牌有啲人一考一剔搞掂，有啲考完都要俾個 P 牌你咁樣，即係你即係你仲要需要一段時間去咁而家可能佳仔就係屬於呢類咯，需要一段去咯，即係你未到咁快把握到佢，即係去做一個頭嗰啲嘢咯， 冇錯， 需要一段時間。 係啦，嗱咁啊，嚟緊呢一場賽事咧，當然我都係惡踢噶啦。但咁喺個聯賽榜嘅形勢上咧，巴塞隆拿雖然打少一場啦，仍然同馬德里體育會咧就一支同分嘅，就榜首有一個優勢喺度。咁啊，第華體會就38分，同巴塞隆拿一樣啦，就守住第二位。咁啊，皇家馬德里36分，第三，距離呢個榜首球隊只係爭2分啫。但係一樣嘢，巴塞隆拿係打少一場㗎。 哦，咁冇問題嘅，佢贏翻佢 對手嗰兩隊啊，馬體啊，佢咁啊已經上翻去了。 但後邊亦都來勢洶洶喎、啊，李 Sir， 因為咧維拉利爾咧剛剛贏咗呢個華倫西亞之後咧，就33分咧就追到上皇家馬德里，即係3分距離。咁、對下邊咧就次達啦。咁華倫西亞咧講真贏唔到之後咧就跌落去第10啦，就22分嘅，基本上係。咁、距離下邊咧。其實下面那個降班區是幾闊的，因為20分打到落去16分都已經是屬於是降班區行列的了，17啊，因為你最尾那隊波的分數第19呢、都是14分而已，講真 的。那不是的，有一樣東西就說、講緊一樣東西就說、此一刻的皇馬呢他們就 要自重的了， 是 即是老實說他每一場波他都 不容有失，一定 要贏的。啊，同埋要即係佢，我都講上一兩場波，我都講過，佢會唔理你噶，我邊度邊隊難買到嚟都好，我唔會話贏咗場波算數，一定會盡量爭取入球。因為佢會意味到有機會去到最後嗰一刻，我就要靠同你分分鐘要數入球嗰啲。所以呢個唔好彩嘅就話加力仔我講緊難逃一敗嘅就係咁解咯。係咁佢對落去後隊嗰啲就你又好有個威脅力好，到佢哋都會認真打嘅。即係呢個其實 depend on 個球員嗰度嘅啦。好緊要。 冇錯。嗱，咁啊嚟到呢度咧就西班牙聯賽咧就暫時到此為止先啦。咁啊，然後因為大德甲嗰度咧就剛剛亦都係喺上個星期啦，就出咗呢個半季嘅最佳陣容出嚟啦。咁啊，首龍門咧就係費文嘅，就斯洛克04嘅。咁啊，其實成個名單入邊咧就拜仁慕尼黑同多蒙特係佔成八成嘅位置啦，就唔好話九成。咁啊，跟住就係咧就阿拉巴啦，就屬於拜仁慕尼黑嘅。咁啊，謝美保定啦。仲有呢個拜仁慕尼黑嘅曉穆斯啦，都熱門嘅呢、這個基本上係咁啊，仲有多蒙特嘅馬菲亞達斯達，咁啊中場咧就仲有有呢、這、一個哈法柏林嘅達列達啦，咁啊中間就係多蒙特嘅鄉村真斯，仲有米希達列恩，同埋拜仁慕尼黑嘅哥斯達，一個亦都好熱門嘅邊線球員啊。咁前線入邊咧就幾多人談論嘅？ 大黃蜂佔咗五個咁多喎。 係啊，咁啊，因為你仲有奧巴美揚啦， 仲多個拜仁喎， 多少少啦。咁啊，仲有一個拜仁慕尼黑，最後一個就係前鋒線嘅就托馬斯梅拿。咁啦，嗱喺呢一個陣入邊咧，首先咧就係拜仁慕尼黑同埋多蒙特係佔咗大多數啦，同埋亦都有個談論熱點啦，就話喂點解前面入邊喂冇呢個利雲道夫斯基，仲有你利華古信嘅小豆咧咁樣？ 咁其實嚟講，即係佢呢個係德國嗰啲球迷或者佢個球評家去揀嘅，咁佢哋係依據佢嗰、那個即係整季裏，即 係 即係半個個表現嘅整體去嘅 average 拉出去嘅咁。但係你有時你又會覺得，譬如好似奧巴美耶，佢即係響大黃蜂嗰度，佢係即係 靠佢噶， 靠單天保自尊噶啦。 係啊， 係嘛？咁而家你相對點解就過往可能洛賓啊嗰啲都唔見咗影咯？咁係啊，冇錯，洛賓佢一出嚟打佢都好，但係佢今年嘅 比哥斯達掩蓋咗佢嘅鋒芒都 踢嘅場數都少咗啊嘛。咁哥斯達就掩蓋到佢咯。咁利雲道夫斯基就話可能喺個季節競爭上你就蝕底咗俾阿奧巴美耶咯。 係啊，奧巴美耶。咁啊嗱，咁樣仲無論點樣都好啦，有兩個球員咧，即係都好惋惜嘅，因為第一個就係鄉村真斯啦。即係感慨到而家曼聯嘅情況唔係咁好嘅情況之下，你話見到小豆鄉村真斯係有咁嘅表現，其實即係有啲酸溜溜嘅感覺。 冇嘅，咁其實。好簡單啫嘛，此地不留人，只有留人處。咁你唔留我，我都冇辦法。 但李浩輝曾經直情已經開到香港過噶啦，根本李雲都已經唔識用小豆。 講明就沉啦！我由第一日講啊，雲哥爾係只要用貴嘢嘅啫。仲要買到啲貴嘢翻嚟，就唔係佢好嘢，係啲貴嘢自己曉打嘅啫。佢唔識講教嘅，老實講，你睇佢咁多場比賽，佢有啲乜嘢指令俾嗰啲球員啦？每一次換人都係個助教，近幾仗就係傑斯落去講嘅啫。好可能就話 佢咬咗耳仔都唔頂啦。但係老實講句真話，我絕對唔相信咯。 嗯， 因為我過往好簡單一樣嘢，你睇費爵爺好，甚至乎做得唔係咁好，莫耶斯都好。嚇、啊，好似老豆教仔咁，每場出就真咁樣。就算你以往阿費爵爺年代阿費蘭同咗佢講，佢都要臨出去都仲要講兩句。 係啊， 即係呢個好重要嘅，即係佢可能要講嘅要講，即係好簡單一句，你係識講嘅。 嚇、 啊！不過傑斯可以講到一二三四五，個助教可以講到一二三四，你係講到一二。係。咁你咪唔敢講咯，係咪啊？咁你好簡單啫嘛。費蘭響費爵爺個年代，我嘅講到一二三四五七八咁多，費爵爺又補多兩句，有九同十噶咁樣。 係， 即係呢個你個級數去到邊度咧？我成日都講緊，你讀過大學，你始終係大學嘅知識，你唔叻都好，你知道好多嘢。你未讀過大學就永遠都唔叻，你都係唔係大學生。 咁啊，去到呢一度嚟講咧，就轉會市場就開咗㗎啦，已經係咁啊！由今晚開始已經可以留意所有國際球壇嘅轉會消息啦。但係反而要轉會，好一反常態喎，李 Sir。 係， 我哋聽到嘅消息咧，唔係一啲球員嘅消息嘅， 嗰啲 係領隊嘅消息嘅，好少話請轉，係全轉領隊嘅消息。 好多啊！今次你睇好似 未試過嗱， 係啊， 哥迪奧拿先唔好評論佢係 一早話唔留低啦。 不要理他是不是因為過早地宣布說我不教拜仁了，安察洛提也都說了是啊，我將會過拜仁慕尼黑的， 沒錯， 那還有這個斯蒙尼就未表態，但傳他一定是走的了。那曼城的現在的領隊也都說到明白，我歡迎你們過來，那即是證明他不會長教了。又 是啊，沒錯 最犀利就係當然傳得熱辣，好熱嘅就係一定係摩連奴話過曼聯啦，過曼聯與否都好啦。就而家頭先你講嗰個唔識教波嗰個咧，又話伯蘭達嘅老豆話邀請你過嚟荷蘭做顧問。 喂，點會啊？ 咁啊嗱，最犀利就是摩連奴，佢想為自己教嗱，我啊自己覺得有個人主觀角度去講啦，煙幕嚟嘅，我想教英格蘭國家隊，我覺得是煙幕，根本他想係將視線射去第二度。其實他的心肯定是想去曼聯。 而家人哋英格蘭都冇話揾教練，冇揾領隊嗰啲嘢，你要想乜嘢啫？ 同埋第二樣嘢，你講得好，人哋唔信你就咩啫？因為你對學神都有傷害嘅喎。 早前學神已經同英格蘭好似簽咗。續咗係延長咗佢個任期嘅咯喎， 係 咁點會會 啊？ 你想冇用㗎，想咁啊？ 除非嗱，每一次英格蘭換領隊咧，就有則可尋嘅，好有規律嘅。係咩規律咧？就喺大賽之後睇一個成績好唔好，唔好咧就簽幾年合約即刻斬你嘅。 係啦， 歐洲國家杯都未打， 唔係起碼而家我出咗線喎，大佬，我仲要唔係牙牙烏嗰種出線喎。 所以咧嗱，我唔知道佢係咪同學神之間有一個默契，或者會覺得我講呢啲學神都唔會信噶啦。但係希望你哋唔好令到喺呢件事入邊未傾成所有條件之前，你就同我炒過去，我就話其實我想教英格蘭咁樣。 唔係學神好簡單一句，第一樣嘢，佢唔教又冇所謂。 係。 第二樣嘢，佢教英格蘭又唔係佢嗌翻嚟教，你揾我教啫。 冇錯。 嚇！咁而家我教到你唔好理我，仲咩？或者好多人話哇啲擦鞋仔教法啦，乜嘢擦鞋仔踢法，你唔好理我。 嗯。 我係講成績嘅啫。 係。 咁教到貨啦。咁想點啫？ 係。 嚇！你好多嘢諗都諗唔到噶嘛？奧尼爾夠話過教曼聯咯。 係。 嚇！而家佢教緊國家隊嗰陣時。 係。 係。咁點樣啫？北外唔係話越北外，啊咁你點啫？咁你好簡單啫嘛，有好多嘢講啫嘛。我夠話我想頂個廢爵爺啦，我頂佢啫嘛， 頂佢。 我冇話去教佢啊嘛。 所以今次好怪啊！市場上咧，國際市場上咧，忽然間多咗好多，同一時間有一班頂級嘅領隊啦，係喺個市場度揾工做。 嗰啲人係旁敲側擊啫嘛，投石問路啫嘛。我想講一講，我想教嗰隊喎，不如你試下嚟我呢度啦。 係， 咁你揀我，我揀你啫嘛，大家都係我講啫，我都佢梗係話隊好啲噶啦，唔通話隊渣咁咩？我想去教阿士頓維拉啊，咁樣有咩用啊？唔會啊。 仲有一樣嘢啦，譬如話阿莫耶斯啦，其實係因為有摩連奴嗰幾單新聞嚟掩蓋咗哥迪奧拿呢啲啦。其實莫耶斯本身咧都係一個代言人嘅。 冇錯啊，冇錯，冇錯。 即係嗱，呢種咁嘅領隊咧，北伐肯市場係有人用佢嘅。 其實有樣嘢喎，亦都有啲路邊社有啲人講過，即係而家揾翻莫耶斯嚟教，可能都好過佢喎。好過 其實我認同的 啊，即係佢可能依家佢會有好處喎，即係佢係教嗰啲中下游隊伍，而家曼聯變咗中游隊伍噶啦，咁可能啱佢手教嘅喎。 但係有一樣嘢可以肯定㗎，李 Sir， 係 曼聯下一任領隊係邊個，係絕對影響到 C 朗翻唔翻嚟嘅。 呢個絕大機會咯。 係啦，如果 不過一樣嘢好緊要。斯朗翻唔翻嚟嘅，最緊要係有冇得踢歐聯。 冇錯啦，嗱， 有得踢歐聯，佢就會考慮嘅因素。 喺我情感上嚟講咧，咁啊當然一樣嘢啦。嗱，而家肯定曼聯經歷過三年兩個領隊啦， 係 已經知道呢兩在任呢兩個領隊唔係復興曼聯嘅最佳人選嚟。 係。 咁如果你真係要建立翻復興翻曼聯，唔好俾佢步利物浦嘅後塵咧，就一定要揾翻一個絕對頂級教練嘅水平，去帶翻起呢隊波。因為曼聯而家面對嗰個問題，唔係話斯蒙尼都解決得到㗎、 啊。 就算嚟到、 啊， 一定係揾邊種呢，哥迪奧拿或者係摩連奴呢種頂級級數。 老實講句真話，如果 V 嚟真係話阿雲哥爾自己辭職唔搞啦，我建議一樣嘢就話曼聯你要擺歷史上去做 助教先， 看守領隊， 看守領隊先， 跟住 等， 跟住去揾翻一啲咩咧？好似費蘭啊，以前啊費卓爾助手嗰啲翻嚟去搞，因為始終佢同嗰扎球員咧有個理解性嘅，曼聯個結構好多嚇，咁佢亦都可以。將一啲球員舊有嘅球員，譬如 冇錯， 執翻邊個翻嚟啊？佢都認識到佢哋，即係譬如好似小豆，小豆就喺費卓爾嘅年代，蘭尼費蘭嘅年代，佢知道佢可以話到俾聽你點打點打點打，即係用翻佢。好，朗尼嘅佢而家乜有咩新啊頭暈身令，佢知道佢點樣去解決。即係你一定要對一個球員有認識。 嗱，點解我唔係話唔認同哥迪奧拿？但係哥迪奧拿一樣嘢咧，始終曼聯唔係想嗱。點解當初曼聯會接受費爵爺嘅意見要簽莫耶斯咧？就因為勝在莫耶斯係穩定，就係佢唔會心多走啊。 佢就算走啊嘛。就算曼聯哥迪奧拿想去曼聯教都好，我意味到佢唔會即刻嚟過嚟啦。 係 啊，甚至乎。季尾之後話過嚟都未必， 係， 因為佢都唔知道你去到咩。 因為反而我係擔心咩咧，李 Sir， 哥迪奧拿係永遠一隊波唔會逗留超過四季。 佢有佢一套諗法嘅做嘢，就係話可能佢睇到一啲嘢， 係 我應該點樣處理，點樣執嗰度， 係 我要去揾邊一啲人， 係 OK 第一年， 嗯， 我係自己去磨合嘅，得唔得？第二年真係上去啦， 係 啊，做翻啲嘢，我哋有第三年、第四年，滑落噶啦，或者有啲嘢佢就會光明，佢打到最好， 冇錯，佢就會 走。 咁你到時就慘啊！曼聯又要再揾另一個人選嚟頂替佢咧，就都係一個弊嚟嘅。 最慘，你唔可能做到一啲嘢，好似費爵爺你嗰年代就話俾到咁長時間佢做咯。 冇錯 啊！咁同埋佢嗰一類型嘅領隊，亦都不甘於咁做。 冇錯， 因為我嚟到係攞標噶嘛，我嚟到係幫你訓練新人啊。冇呢支歌仔唱，即係佢到今時今日，好簡單一隻，好似啲英雄片裡面有句對白話時間，我做咗大佬啦，你仲要我翻落去啊？ 係 唔會噶嘛？ 冇錯。因為咧，如果我個人去觀感去睇咧，就係話有啲人都偏向就係話傑斯啊。頭先，我認同嘅，如果揾傑斯做看守領隊係最佳人選嚟嘅。但係暫時嚟講，我唔建議傑斯係咩正嘅。 係，冇錯。 因為傑斯始終一樣嘢咧，嗱，因為而家曼聯係需要一樣嘢，已經好長時間三年嚟，喺呢三年入邊嘅一個漫長等待未試過未， 依 半個廿四分一世紀未試過未攞過 錦標。其實最慘一樣嘢咧， 係 在先兩季費爵爺未走的時候，其實他有個心態就培養傑斯上去去的，但是之後在穆耶斯上任的時候呢，他沒有，他就已經執了菲利仔上來，就是用他自己原有班底，這個非常之不智的地 方。還有第二件事就是說，在目前這一刻來說，傑斯未到時機，因為他未行緊運啊。嗱，如果他行咗運，好坦白講，如果肯莫耶斯炒咗佢之後，嗰四場波能夠贏到波嘅話，那個唔會係雲高如，坐正嗰個將會係傑斯，啱啱先？但係因為機會曾經產生喺你面前，你係未，即係你唔係話你冇料啊，係未有運到嗰陣咧，你唔好咁急於上。喺呢一刻嚟講，你上你壓力更大，你不如先俾摩連奴上。而喺摩你扶住摩連奴行嘅情況之下，你仲著數，基本上係。 是啊，冇錯冇錯冇錯，因為有些嘢就話中間好簡單，你是需要一些人跟你去講話，但係佢喺嗰班人之中有個感染力先得嘅。啊，即係你老實講句真話，我莫耶斯喺之前佢嗰個對愛華頓啊嗰啲教得好嘅時候，基本上可能唔係佢嘅能力。是菲利仔的壓力， 沒錯， 都不頂的，因為菲利仔衰曬，哇，跟費爵爺喎，在那班球員可能有一種感染力講到出嚟，當中即係菲利仔很特別的，他不是踢一個位，他通天候，咁球員好嘢喂，他真的樣樣識嘅，可能即係覺得係咁嘅，變咗去到嚟到呢度就話，翻到曼聯就大鑊啦。菲利，你在我哋個翻嚟仲做我哋教練啊？你位置都未有得踢嘅，啊？點教咬唔起咯？咪就係。 係。 即係呢個係相對係嘅問題啊嘛，係嘛？即係你好多嘢，你喺一個新即係擔任教練嘅第一日，你就去做一支大隊嘅時候，係唔係一個好事嚟噶嘛？ 係。 咁啊，即係你有壓力好大嘅。咁如果你有料嘅，你自己帶住班僆仔咁樣，你真係有料嗰啲，砰砰聲咯。費爵爺就冇一樣啫嘛。我有料，我帶住七小福上去，有聲有色，係嘛？呢個好簡單，就係唔同嘅地方就係喺邊度啫。啊，佢有自己基本嘅球員，我只不過要擺幾個。即係嗰啲升落去，趁住佢哋啊，嗰啲帶住佢哋一路踢 ，OK 有料到啦，全部嚇，好簡單啫嘛。 冇錯， 當年拍住呢個簡東拿，邊個咁夾簡東拿啫，出曬名好嘢啦。喂，碧咸你淨係俾到波佢就發達噶啦，搞掂噶啦。 係， 我真係交到貨俾你噶嘛。你點都唔信佢啫，係嘛？啲細路就係咁啫。喂，就偶爾久之就踢下就哇，原來嗰個位置就攞佢命啦。學嘢噶嘛，主要踢球員踢波唔係淨係話自己好波，要拍住嗰啲高手喺度咧，就知道點樣原來啊佢我斬波落去，佢走去嗰位嗰度嘅。你就識得佢 咯，冇錯， 呢啲係叻嘅球員。 嗱，咁啊嚟到呢一節啦，歐洲波時段啦，就差唔多到此為止啦。因為我哋見到喺今年嚟講，亦都有好多個要睇花生啦，等睇花生啦。因為始終轉會市場一開咗嘅情況之下咧，我哋都係頭先所講嘅嘢都係叫做 你今日都叫做假期嚟， 係啦， 仲未清楚。 未清楚，我只是覺得是比喻講一些假設性的東西， 不過有些風吹出來， 我們希望也都真的會 有做得到一個好的，是我們的預期啦， 是 的，OK， 那就到這裡到此為止。我們首先提一提，我們稍後那一節香港廣播時段呢，就我同阿李 Sir 啊，同埋阿劉以芬啊，琴日亦都入咗場睇呢個女子散鋼杯啦。咁啊，所以今集嘅香港波本地時段將會分開兩節嘅，就會分開兩女子散鋼杯嘅特輯同埋一個散鋼杯嘅特輯。咁啊，希望中意本地波嘅球迷能夠可以 留意 多多支持， 多多支持啦。咁啊，踏入呢一個歐洲波嘅時段啦。頭先冇睇英格蘭嗰啲嘅，咁啊，而家就都講翻啦。今日1月1號， 大家 Happy New Year， 係 OK， 拜拜。